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 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到十点钟，两个钟头都会同阿祥哥、周兆祥倾下偈嘅。早晨，祥哥。 早晨， 早晨， 祥哥啊，呢、這个嘅杜海泳咧，我今日见你入到嚟嘅时候，拉住呢份报纸咧，似乎好想讲下啊呢、這个杜海泳。 系啊，寻日咪举行咗嘅吓，其实香港唔系好多人参加啫，原来而家开翻啦。 但佢有啲标准喺度噶，要游到某个尺数先可以去参与。 系咯、啊，我就谂起啦，前个礼拜我哋咪讲紧即系单车节嘅、我自己谂紧咧，呢啲系非常之绿色噶嘛，应该多啲提倡啦吓。咁、我哋话单车节点可以再搞大啲、好玩啲、啊咁吓？单车节啊，唔系净系去比赛噶嘛，可以仲做多好多嘢噶嘛、我觉得杜海泳都系咁咯。嗱、呢个杜海泳咧，对于嗰啲香港人嚟讲，应该几有意义噶，因为其实就因为而家游到水啊嘛。咁你知唔知全世界咧好多嘅即系城市咧吓，嗰啲咩做市长啊嗰啲咧都要去游水嘅。伦敦就试过啦，呢、這个广州游水啊，就前两年就试过啦，就系咧整翻干净一条河啦吓，咁、咧就要为咗表示条河而家游得水咧，你做市长咧就要落去游一次俾人睇噶啦，咁嘅样吓。咁就系试过系，譬如广州嗰一次啦吓，个市长。好唔掂咯，条河游咗之后，啲人都觉得好污糟啊！咁、我哋香港嘅维港又系咯，我好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好想游噶。嗰阵时唔知点解咧，就可能我屋企冇人鼓励我啦吓、即系又即系细个啦。到我想游嘅时候，可以游到嘅时候咧，停办咗，所以好遗憾啊！而家都想参加翻吓， 咁好容易啊！出年诶，系咯，出年参加。但我记得印象当中咧，旧年定前年咧，当佢啱啱开始讲翻呢一个杜海泳嘅时候咧，当然应该一定唔系旧年啊，啱啱开办咯。我唔记得 四年前 啊，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啲人就讲紧就维港嘅水质系咪得噶？咁游完水啲人上嚟就哇，原来维港啲嘢都掂咁。但系反而今年咧，佢就话咩有木板啊，有门咁大嘅木板啊，又有垃圾，又有胶樽，我觉得好似仲差过啱啱开始又话搞掂咗嘅问题咁样， 可能系一阵阵噶啦。即系如果你对水域了解咧，因为我自己度假村嗰度成日都有个沙滩嘛，成日都会睇到啦。我屋企又喺海边啦吓，咁、一阵阵噶，睇下你吹东南西北风噶咋。 系咁，所以即系反而系冇差到，系嘛？即系嗰排嘅时间，可能啱啱吹起嗰啲风，将啲垃圾就吹咗埋嚟。 如果你讲垃圾咁啦吓，垃圾系好季节性噶。香港咧大部分嘅时间咧，唔知咧就系、是、吹。吹偏东风噶，即系咧就系、是、由大鹏湾嗰边吹啲垃圾嚟噶，台湾嗰边吹过嚟嘅，吓咁咧少部分嘅时间咧，多数喺八月九月咧就吹西风嘅，即系啲垃圾咧就由边度嚟咧，就由中山、珠海、澳门， 佢有咩我哋有咩啦， 我哋喺大屿山嗰个沙滩咧，就喺成个海滩久唔久啦，突然间有一日咧 就执到 好多嘢啦，就系、是、来自东莞啊、中山啊，即系睇嗰啲牌子就知噶啦，嗰边咯。 同埋我今日见到有个系咪14岁嘅细路游水嘅时候，个水好，佢都有阵味，有啲臭，咁、可能佢游得泳池多啊。佢唔去泳池嘅绿水冚晒嗰啲味咯，佢冇咗嗰啲绿水，唔系几过瘾啦。有几可有机会参加杜海泳啊？ 咁再一齐游。不过咁啊，你明白？即系嗱，你搞半马行，就唔是搞马拉松。靠单车同游水系有啲唔同嘅，游水个安全嘅即系要 高好多， 高好多咯，即系你要做多好多嘢去保障，唔好有人浸亲啊咁样。 即系我哋有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 就系、是、咯。所以呢一度点可以搞大佢咧？我即系谂嘅，可唔可以唔系净系比赛，或者系咁得个游字，有冇嘢玩咧？譬如我就咁谂啦吓，系搵啲议员去游啦，搵啲歌星去游啦，搵多啲名人去嗰度吓，等佢哋又组队啊，又唔知或者搵特别嘅水泡俾佢哋啊咁，即系搞多啲嘢啦， 多啲宣传 系。即系落水之前、落水之后又访问啦，游咗上去就又开个音乐会啊，嗰只 咯，睇下几多人晕低咗，缺氧啊，嗰啲议员日日都坐喺嗰个地方喺度讨论，有几多好运动，我哋见到你真系睇到嘅，大部分即系肥咗几多啊，你睇下边一个？ 如果阿林郑肯入喺游下咁样，咁系咪好唔同先？ 我觉得喺呢个维港度讲数咯，不如 系咯， 有得赢嗰个话事，反正都系斗大 大声嘅啫嘛，有今次我哋真系有得赢就话事啦。 同埋咧，同一日可唔可以喺几度做咧？嗱，呢一度咧系东边啦吓，喺西环嗰边又搞下，即系搞大佢咯，或者系隔个礼拜咧 次数啦，系啦， 成日都话有样嘢好想提倡噶，就系撑艇啊！以前咧，我哋细个咧拍拖去撑艇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哇！呢个史前时期，你冇印象噶？你谂下两个人后掹掹月光下，几浪漫咧？以前咧丽苑嗰边啊，即系而家嘅美孚新村嗰边咧吓，有几趟撑艇好正噶。以前系马鞍山嗰边啦，即系而家嘅中文大学站嗰度咧，又系撑艇，我撑到惯噶，真系吓，得闲就去撑艇咁咯，系好好运动噶嘛，好 romantic 噶嘛。 咁我就见到有一个嘅，即系今朝早嚟嘅个报道系，咁佢哋完成咗个赛道啦，就系为呢个中华白海豚而筹款嘅， 系啦， 有啲中大嘅蛙艇队咁样啦。咁其实佢哋啲大学之间咧，即系都有一啲喺城门河嗰度咧个蛙艇比赛，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小众活动，唔系一个大众活动嚟嘅。 我都谂起啊，譬如你话即系撑艇去澳门咁啊，接唔接得提倡咧？咁即系本来呢个系好好噶啦，同埋都好有创举啊，好有创意，我觉得好事嚟噶。不过系就系安全问题啦，就系你嗰啲航道咧吓， 飞到咁紧要， 挨亲都唔掂噶吓。你有咩办法可以喺不妨碍海上交通嘅情况下，大家一齐撑艇去澳门都正噶。 撑去长洲嘛， 系啦，系咯，长洲嗰边 地啦， 仲问啊，我知啊，但系嗰度问噶，因为就实在系太空险啊， 咁喺翻迪恩湖度踩两个圈度啦， 都好啊， 保障安全啦，以撑安全。 有啲地方咧，譬如系唔系锦绣花园咧，都有艇撑噶，个湖仔系咪？嗱，嗰啲鼓励啦。 但我记得咧，系有一次有机会过到去迪恩湖咧，即系呢个系佢卖点嚟噶，啲人撑下艇仔啦，其实都几。贵噶，即系讲紧 嗰只鸭仔系咪啊？ 喺边个叫你去嗰啲贵嘅地方？ 嗰啲系游客，摆明系游客钱嚟噶嘛？ 黄泥涌水塘而家仲有噶系嘛？嗰度应该平啲咯。 我唔记得仲有冇，仲有撑艇啊？我都唔够胆肯定。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喺香港撑艇呢种活动咧，以前真系比较流行嘅，而家相对就系好少人会讲。同埋我谂咧，你睇翻转头咧，喺譬如喺英国啦，佢哋一啲大学之间咧比赛咧，我谂就系大家都好认识啦。有时嗰啲甚至乎以前有好多即系新闻都会报道边一队大学赢咗啊咁样啊， 其实可以咧，搞喷艇嘅，知唔知叫喷艇啊？ 点样 啊？嗱，你去剑桥啦，咁咧佢有一只船，你咧就唔系撑嘅只艇，就一支棍咁样撑落去个坐即系个 好似个摇佬咁， 摇佬咁样就咁摇。咁咧就技术要好高超嘅。咁我嗰阵时喺剑桥住啦，第一日我去就撑到。咁咧，佢哋个个都好服吓，即系其实就因为我玩惯水啊嘛。以前我教 canoe 噶嘛， 系咩？ 系啊，我自己做 canoe 噶，自己揼啊，即系用嗰啲防水嘅帆布，用木框，自己起咗个木骨脊咧，然后芒揼啲啊。我哋有木工堂， 芒着帆上去咯， 芒个咁成只独木舟系我哋自己做噶，好重噶，自己做嗰啲吓，就冇而家嗰啲玻璃纤维嗰啲啦。同埋因为我间中学咧系全香港唯一一间到而家都系唯一一间咧，就有一个营地嘅喺西贡嘅嗰度。咁我哋自己做咗嗰啲独木舟咧吓，有单人有双人啦。咁咧就喺度服役三年咧，即系就要退役噶啦，因为惊住佢会穿啊或者咩。我哋自己做嗰啲吓，咁啊点咧？就萤火会，你想象下四只独木舟动起咁样喺度点火， 即系其实佢系唔落船嘅，系唔落海嘅。 落海即系服役 三年啦，退役嘅时候， 我就摆翻去佢个营地嗰度。 就我哋喺营地嗰度噶嘛，咁我拎上去就为咗买萤火会烧咗佢。哇，烈火冲天，三层楼咁高，嗰个壮观情况，个感动。 咁咪又整个只咁样啊？ 系咯，整个只咯。 系咁咪顺便我嚟烧嘢食都几好啊！唔好嘥咗啲火啊嘛， 跟住又煨番薯咯， 系咯， 系啦，系啦， 唔好嘥咗啲火啊嘛，系咪先？我觉得都几 好健康噶， 我真系鼓励唔到长哥。不过长哥话真都好嘅，即系咪除咗维港渡海泳之外吓，会唔会即系呢个渡海都可以搞下独木舟啊，撑下艇咧？ 仲有机会，仲有机会，系咪首先系咪就嚟开始啊？每一年有两个渡海泳，你知唔知嘅先？ 有第二个噶，第二个咧就喺我屋企隔篱嘅啫，我打个窗望到噶。唔系喺大望仔，唔系大美督，大美督，对唔住， 边个搞嘅呢个？ 就系、是、另外一个团体噶，就系、是、喺我条村嗰度就落水，就个终点咧就是、大美督噶。 嗯， 系啊，系、哦、啊，嗰度系 约几多公里啊？ 两公里到，系远啲噶，远过维园啊维港呢一度，就系、是、好正啦，又系咯。咁啊可以参加完。嗰、那个嚟呢一个都系咁上下十月尾 嘅。系维港呢个少过两公里嘅原来。我觉得佢好远，由我呢度望过去对街咧，我唔知道。有机会了解一下先。但你头先讲呢一个即系大美督呢个咧，比较少人讲。 比较少人讲就冇咁多人游，但系呢嗰度系郊外咯，吓、就唔同啦。 都好开心啫、你会唔会参加呢、 這个？考虑真系吓咁近。 咪系咯，唔使去第度求之城隍庙，呢支球容易啲。 多啲地方得唔得啦？长哥，你觉得除咗呢两个，即系例如一个你屋村出边呢个条村出边一个啦，嗱呢个维港嘅杜海泳一个啦，有冇其他多啲地方你可以建议下嘅咧？ 据技术上问啦，仲有一个都系喺吐露港嗰边，即系马鞍山系啦，嗰边咯。圣门河唔得，圣门河而家个水质唔够好。马鞍山乌溪沙嗰边咧，可能啲水质都麻麻嘅啫。 系 咁冇办法啦。 咁啊，当然啦，头先啊，长哥就讲话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到海泳都系一个几好玩嘅一个活动啦。咁又系一个好绿色嘅活动啦。其实我自己咧，即系到今日为止咧，都未学识游水啊。 系咩？ 系啊。不过我自己最初学游水嘅时候咧，即系我就体会到一样嘢。原来咧识得游水嘅人咧，个人系懂得放松嘅。唔懂得放松嘅人咧，系永远都系沉嘅。我就系呢种人咯。 自细我就学到一样嘢啦，睇到啲资料咧，就系人只有一个姿势，系可以令条脊椎放松嘅。 系 脊椎，尤其是系近住颈后边嗰度咧。我因为我动起个人。人咧就扎住晒噶，只有一个姿势就系、 是、 浮水啊，分水，即系好似游背泳咁样样咧，你唔喐咁样，或者慢慢游背泳啦。所以我成日都系咁做，等嗰啲脊椎放松，咁咧你就个身体咧就成个人放松晒， 咁所以如果透过呢个渡海泳，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能系由学习游水，好似有啲，有啲朋友话帮我听，佢即系最近有啲人约佢就，我而家我住喺个地方好方便游水，约你游水啊咁。咁有一次咧，佢就游完水之后，佢就同我呢个朋友讲。我都系唔同你游水啦。 点解？ 原来其实我唔识游水。吓、啊，咁我啲朋友就你唔识游水，咁点解你约我游水？佢觉得佢自己识咯，佢以为系佢自己识。咁佢试过，咦？点解一落到去原来系唔识浮嘅？原来唔系借就咁就会浮噶啦。咁、即系我听完之后就觉得一个好大嘅笑话啦。咁、但系可能即系原来啲朋友其实可能系即系对游水呢一方面系冇乜认识嘅、但系又好享受嘅话咧、都要由零开始要好好咁学下。 原来生活好快乐。长歌有古讲， 呢件事咧发生喺一个超级市场嗰度嘅，咁啊啲人排队啦，就去俾钱啦。咁啊有一位阿婆咧，就系、是、买咗几件嘢啦。咁啊照例咧就收银嗰位姐姐就问下佢啦，要唔要胶带啊？咁样。咁嗰个阿婆就话要啦咁。咁啊呢位小姐就系啦，你自己去买嘢就自备购物袋嘛，仲要攞有人攞胶袋。咁、个阿婆话系啊，今日唔记得带啊。咁嗰个唔知点解咧吓，嗰日嗰位姐姐咧就好多嘢讲。系啦，你哋嗰阵时啊，唔讲环保，我哋又唔同啦。而家学校都有教环保嘛。教你个个都攞个胶袋，个地球咪好唔掂咯。咁阿婆就话系啊，我哋嗰阵时咧。就系冇咩环保，冇人讲噶，学校更加冇人教啦吓。我喺嗰阵时咧就饮汽水咧，饮完个樽就拎翻去，佢哋又拎去回，即系就回翻去啦。咁啊洗干净又会再用噶，就从来未试过抌过铝罐啊、胶樽啊嗰啲噶啦吓。我哋出街咧，咪自己煲咗啲水或者冲杯茶，喺个水壶拎出去咯。几时会有买樽水去饮嘅啫？几时会话又买汽水啊，又买啲饮品啊咁样样吓？而家啲人又纸盒啊，又胶樽啊，又铝罐啊咁样，冇噶。我哋嗰阵时吓，嗰阵时我哋，哎呀， 又先讲几个啫，吓七楼都系咁行上行落啦，买完餸，搬住咁多嘢都系咁行噶啦。而家即系，唉，下两层楼都要等先降机吓。仲有咧就系，以前咧我哋闲闲地啊，半个钟头行嚟行去噶啦，边有三个站都要搭巴士嘅啫，一个地铁站咪行咯吓。以前咧啲 B B 啊，就系、是、从来都唔会话用嗰啲嘅而家嗰啲啊咁嘅尿片嘅，我哋未洗咯吓，嗰啲屎片啊嘛，我系咁洗嘅啫嘛，自己吓。咁、以前我哋又从来冇一样嘢叫纸巾噶吓，咁 我哋都系咪日日洗自己手巾仔咯，个个都带手巾仔出街噶啦吓。咁就以前我哋啲嘢边有咁多包装嘅啫吓，我哋买条鱼买包菜咸水草嘅啫嘛吓，边有人用胶袋乜嘢都要包完一包又一包咁样吓。我哋嗰阵时边度有咩搭飞机啊、坐船去旅行嘅啫吓，得闲都系行下山咁样样，咪做神运咯。仲有啊，系啊，我哋嗰阵时连原子笔都冇噶吓，我哋系用墨水笔噶，墨水笔咧就系有一樽墨水噶，即系一支墨水笔咧用十年八年唔舍得抌噶，我哋唔会话用完一支笔就抌咗佢咁咯，胶杯更加唔使讲啦，个个人都有自己只杯噶嘛吓。咁啊，以前咧我哋又系用手用番碱去洗衫啦，有一样嘢叫洗衫板添啊，未听过有洗衣机噶啦吓。仲有就是我哋冇吸尘机噶，我哋用扫把噶啫嘛吓，扫把就都系一扎嗰啲咁样嘅椰衣啊，或者系天然物料去做噶嘛。仲有啦，以前咧我哋夜晚咧成家人就围住听收音机噶咋吓，咁就喺度成家人咁样有倾有讲。而家咧就冇你哋咁样，一人一个电脑。就喺匿埋自己间房嗰度听嗰个咁嘅电视机咧，就五十寸冇噶冇噶，系啊！我哋嗰阵时唔讲环保噶，我哋嗰阵时都冇咩学校又唔会教我哋点样环保。不过个世界真系唔同咯，可系啊！而家你教我咧，我都好好嘅。 嗯，咁我个故事就系讲到以往啲人真系唔讲环保啦，或者系个学校唔教环保啦，唔会提倡环保啦。咁我有啲嘅部分都好认同，因为个科技嘅发达啦，随住个时代嘅转变啊，时代嘅推移啊，咁令到好多人都因为有科技点讲咧？因为快捷啦、轻便啦、方便啦咁。咁呢个除咗系个科技令到我哋即系喺嗰个生活上，我哋多咗个电话、智能手机、电视机咁呢啲改变之外咧，亦都系一个思想上面嘅。移植啊，令到你觉得，人要快嘅，要方便嘅，最好咧就系要简简单单就得噶啦，咁即系唔系应该系咁讲，系要即系快捷同方便。咁结果你嗰啲咩咸水草啊、长干勾晒啦，即刻，即系随之而嚟就系胶袋啦，系嘛，因为胶袋唔使扎又唔使绑，咁样摆落去咪系咯，系嘛，胶樽咁又轻便，玻璃樽几鬼重啫，大佬，所有嘢都系一个观念嘅植入，搞到而家大家就唔讲环保啦。 同埋咧，呢几日我一路谂紧，就系、是而家同你对话就啱啦，就系、是、个代沟嘅问题。即系我哋呢一代嘅谂法咧，同即系而家即系八十后、九十后咧，系有好多嘢几唔同啊？点解咧？我哋有一个好痛苦嘅抉择啊！就我负责嘅两个、三个团体咧、即系都系面临同样嘅问题，就系、是、无纸化嘅问题。咩咧？我哋印开啲月刊啊、季刊啊嗰啲咧吓，而家受到压力就话冇人睇嘅呢啲嘢，你俾咗人你都唔睇咁多字，系删。嘥晒你哋啲即系咁多钱，又唔平、啊，又嘥纸、啊，咁你仲有人嚟做乜咧吓？但系我哋呢一代就话唔得嘅咧，我哋系要咁样人哋先睇到我哋啲嘢噶嘛。佢哋话你够写咁长啲嘢，千几字一篇文，边个睇啊？傻嘅你，而家啲人乜嘢都系手机噶啦吓。总之个手机开唔到咧，睇 世界末日噶啦。 就你做乜都系假噶啦。咁所以我哋两代之间咧，我哋作为领导啦。同埋新一代嘅，譬如系义工啦、职员啦吓，咁呢个咧，大家都争持咗一排，咁啊，终于咧就系、是、我哋都系从善如流啦，都系后生啱噶啦，我哋就决定啦，三个团体都决定啦，出埋呢一两期咧，嗰啲咩月刊季刊真系唔出啦。 咁啊，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即系我哋嗰辈冇咗嗰啲唔得噶嘛， 系 我哋 生物嚟，具体化啲嘅 姊妹啊。 其实我睇我嚟讲咧，如果你唔出咧，我就会觉得好可惜咯。喺我，因为即系到今日为止咧，我收到譬如话可能我自己有啲嘅绿色嘅刊物，例如话稻草人咁样，我好中意睇到佢个版面点设计，手机度睇唔到个版面设计，睇唔到嗰个幅度系几大啊，嗰个比例啊，即系你佢系。摆咗手机个 size 好细啦，但系你打开嘅时候咧，就等于我自己系一个即系某报章嘅读者啦。其实我系我有佢哋嘅电子版嘅，但系如果一有报纸，我就一定系睇报纸嘅，因为点解咧？睇到佢嗰个成个版面嘅设计，佢点样摆呢个头版啊？原来点解佢咁样侧重啊？其实完全系睇到个报章嗰种态度嘅，一电子化你就睇唔到太多吓，佢哋点样去分布咯？所以好唔同啊！可能我哋睇嘢唔同咯。 揭嗰个感觉啦，即系揭嗰个感觉咧，令你会唔系净系只会标题化咯，因为而家讲好多时我哋呢一代睇报纸、喺报章或者喺上网睇咧，睇标题行先噶嘛，唔睇相行先噶嘛，或者唔睇嗰啲内容啊， 内容唔睇， 唔睇细细标题，唔睇睇大标题，因为你揭入去嗰个嘅嗰啲嘅网站， 震撼， 全部都系啦。咁所以咧，嗰啲我哋成日都话有个嘅讲法就系标题党啊，即系话你又出现呢个标题党，以呢个标题咧就巧立名目。 O K， 不过头先你讲嗰种揭纸咧，有啲报纸系特登用咗一个咁嘅动作咧，令到我哋有一种揭纸嘅感觉噶，即系揭开第二页，揭开第三页，特登系要你有一个手嘅动作嘅。不过我觉得头先你讲嗰样嘢咧，虽然你话阿婆咧就会佢如数家珍，佢以前系点，以前系点，以前系点，以前系点。咁但系我觉得谂翻转头，如果你问阿婆，佢想唔想好似以前咁洗衫用洗衫板咧？我谂佢唔想。点解我咁讲？我记得嗰阵时我屋企咧都系用洗衫板嘅，仲系用嗰啲劳工碱。我就见到我屋企人咧系污住个背脊喺度洗，其实咧对佢成条背脊嗰种压力系好大。佢洗完之后咧，我见到佢哋通常坐完一段，你知洗衫室成个屋企嘅咋？ 系噶，系啊。 佢洗完之后咧，我嘅画面到今日为止，我都系记得佢一起身嘅时候，佢就会跟住用好多嘅力去揼住自己嘅背脊，咁我自己会谂就系、是，其实好多嘅发明都系带嚟咗人哋好多嘅进步啊。不过有时可能我哋进步过咗龙啦。譬如如果你，我记得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倒夜香嘅，即系正所谓倒屎嘅，同埋嗰个马桶咧，里边冚唪都装满咗嗰啲你唔想见到嘅嘢。咁今日你仲会唔会话，我哋为咗环保，不如我哋都用翻以前倒夜香咧？唔会咯，我哋反而会谂就系、是，我哋即系我哋有啲嘢，我哋系好中意嘅，因为人类讲求生活上多咗进步嘛，但有啲嘢我哋觉得点解行得咁快嘅咧，好似逆转唔到咁样啊。 双击 系真系 嗰啲，听出啦，佢一路讲，咁 点会咁啊？夫子玉春， 黄亦彤。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 夫子玉春啦，今日长哥嘅主题当然就系讲翻佢呢一个好洒家嘅部分，环保啦。头先讲到话啲婆婆即系去到呢个超级市场度，由呢一个胶袋咁啊，讲到就系话，以前点会咁啊，而家就会咁啊，以前点会咁啊，家下就会咁。 但其实佢当时系俾一个后生嘅女仔话：阿婆啊，你冇带胶袋啊？咁啊啲，所以我哋咪唔环保咯。跟住阿婆唔知点解咧，可能系气顶住啦，所以佢如数家珍咁，佢一路讲，所以我都觉得而家我冇用个胶袋啫，我都系想要一个，我俾帽子你啫，你都唔使讲咁多嘅，我忍唔住，我等我都同你讲下我以前系点啦 咁啊，以前真系有呢个部分咧，大家可能以前系好重视嘅部分，到今日其实已经系话你仲用紧 嘅。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头先你咪讲，即系话嗰个女仔就同佢讲啦，即系环保啲，要用胶袋，唔好用胶袋啦咁。我突然间呢个系题外话嚟嘅，我突然间谂起最近即系我成日去一间。超市啦，咁佢系一间绿色嘅超市嚟嘅，专系卖素食嘅地方。我好中意佢一个行动啊，就佢本身咧有一大堆嘅环保嘅购物袋喺度。你冇带嘅话咧，你冇带，你攞我哋呢个啦，要唔要钱嘅？唔使钱嘅。你日后有机会，如果你有多嘅，你攞嚟呢度啦。呢度如果啲人唔记得带咧，我哋就会送俾佢噶啦。咁我哋咪不断可以循环再用。即系我有时会见到有啲人，佢哋即系为咗呢一个购物袋要收钱，乜都系讲钱嘅喺香港。其实呢一个都系个心灵上嘅环保。 到你 嘅， 所以大家即系我突然间听到阿祥哥你突然间讲起胶袋，令我都忍唔住提翻下啲朋友，互相之间都系，如果你做开生意嘅话咧，可以从呢一样嘢，唔单止系讲话，唉，我系啊，而家政府唔准我啊，咁所以我咧就你俾钱啦咁，但系其实佢实际嘅背后有个意义喺度，就系互相之间，我哋都想大家用少啲胶袋， 可以系一份人情味，系一份人情味， 系啊，我觉得几好啊，真系。 我哋呢个节目咧有时好即兴噶，点解咧？其实头先个故事唔系祥哥作出嚟噶，就系寻日我嘅 Facebook 咧，唔知边个咧就喺度即系 讲啦，讲咗呢样，分享咗呢段故事。 有位苏小姐啦吓，咁我睇呢个故事好正我吓，咁我今日谂起，不如今日讲呢个吓。本来我准备咗另外一个故事嘅，咁留翻下个礼拜讲啦。有一首歌咧，就系全世界最多人唱嘅圣诗。你知唔知系边首啊？Amazing Grace， 一定听过嘅。咁咧，我哋下个礼拜讲过。 争啲想唱住嚟， 我准备咗噶啦。不过咧，就留翻下一节。点解呢即系有一样嘢咧，我系真系好有强烈嘅感觉。再讲一次吓，嗱，你想象下，如果有一你有冇坐过大洋船先？坐船先，坐两日三日嗰只，有冇啊？有冇啊？ 坐过 乜乜星号啊？嗰啲吓， 坐过 嗰啲。嗱，我都坐过几次嘅吓，就唔系去玩，即系由英国坐去荷兰啦，由英格兰坐去爱尔兰啦。以前啊，你未坐过啦？香港坐船去澳门， 我坐 过。通宵， 我坐过。 通宵啊，有叉烧饭送嗰只。 咁我唔系，我系瞓咗一晚喺嗰度。 瞓咗一晚， 咁我好似唔系送佢俾钱嘅当时。 唔系，系，但系佢曾经送过叉烧饭啊嘛。以前咧喺上环上船咧，第二朝五点去到澳门噶，你想象唔到吓。 好得意，呢个真系呢个史前年代嘅事嚟。 因为而家好快嘅，啲咩喷射飞鸿 啊，点会要 overnight 嘅？唔系啊，有带女朋友去嘛？ 但嗰次我都唔知点解，即系嗰次我 平啊嘛， 可能系啦，我唔记得。 即系以前已经有一啲九个字嗰啲噶啦， 以前冇， 系咪都咁耐？ 两个钟， 咁啊有一班航班咧就通宵嘅， 系 嗰啲系好慢好慢， 十二点开动。 嗰时根本就唔会而家咁快，唔系嗰时好慢，系而家好快啫。而嗰时边有喷射船嘅大佬啊？以前系真系即系慢吞吞，你可以话以前咪嗰啲好似渡海小轮咁样，慢慢压过去。 压过去噶咯， 好啦， 咁啊，嗱，你想象下有一只咁嘅游轮啊，喺度坐啦，突然间游轮出事啦，可能系即系撞到潮石啊，或者系冰山啊，唔知点啦，成一船侧咗，咁咧就好危险啦，吓大风大浪啦，咁啊啲乘客就梗系好恐慌啦，系嘛，咁啊即系船向右侧嘅时候，如果呢啲乘客冚唪唥涌晒去右边， 冧硬啦， 就会冧硬啦。咁系咪应该佢哋企去左边？可能仲要爬高啲咁样，就蹬翻入去船啦。嗱，咁你话啦，嗰个船长应该做紧啲咩嘢咧？嗰个广播系统啊，应该系宣布紧啲咩嘢咧？吓， 请大家向右靠，若然能够嘅话，站于高位。我而家学紧 要镇静， 系 就唔好恐慌， 请勿恐慌， 系咯嗰只啦 吓。系位置够，大家要站于右边。 咁仲会唔会请人去唱歌啊？仲会唔会讲下一餐食乜啊？等等嘅咧？仲会唔会讲下一站啊？我哋去上咗船去边度玩啊？咁梗系唔会噶啦。即系我觉得我呢个传媒就系咁咯，而家日日要报道嘅就系、是，我如果系即系你真系想救呢个地球咧，我哋觉得呢个系集体命运咧，而家已经好危急噶啦嘛，应该讲下而家北极熊点样啊，南极啲冰山又点啊，边度呢啲嘢失收、啊？ 因为你头先讲嘅危急同搭船唔同噶，即系你个比喻本来唔系唔啱系啱，因为大家嗱搭船就好简单啫，我真系感觉到啊嘛，系咪先？我真系我好惊啊，我死啦死啦，即系嗰种危急感系好强，但头先你讲嗰个咧，就系有唔同嘅报告。嗱，譬如你讲气候变化已经系啦，有啲嘅天文学家就话唔系，呢啲系危言耸听。有啲人咧就话唔系，呢个绝对唔系危言耸听。嗱，你睇下边度边度，所以令到我哋睇到嘅时候，我哋仍然喺生活呢个地方啦，系咪？我哋见到咦冇阳光普照，日日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食物，由好多其他嘅地方运嚟香港。日日都会见到好多一啲繁盛嘅国家又好，一啲点都好啦，香港又唔差，香港又系購物天堂，感受唔到呢種危機感， 冇嗰種迫切感啊，危機感就係呢個問題咯。嗱，但係如果你喺美國住又唔同，你喺世界上好多地方住又唔同。最近呢幾日咧，有幾段新聞係大家冇留意嘅。第一咧就係全世界嘅難民數目一路增加得好犀利， 睇到 122个就有一個係政治難民，將來有生態難民係好嚴重嘅，可能係10个有一個咧就係生態難民。 將來馬爾代夫佢綠化咗，咁啊佢嗰啲嘅本身居民就要移去其他國家啦。 将来会好大件事。另外一个新闻我前日睇到嘅，就系咧佢话咧，而家地球暖化啦，嗱，好快咧，黄河流域。甚至去到黑龙江咧，就会种到而家广东省种嘅嘢啦。咁佢话对中国嚟讲呢个好着数嘅，喺短期内咧，即系我哋粮食问题啦，同埋我哋将来会种多好多嘢，会好掂。但系再谂多五十年咧，就不堪设想。即系咁样，即系或者冇五十年啦，即系佢话短期内十零廿年咧，可能真系又几好咁样吓。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信息，我哋大家要知咯。你而家香港种嘢都系噶，啲季节暖晒大陆。唔好讲下天气，即系应该落雨就唔落雨，应该寒又寒，即系有热啊冻冚啦冚冷咗反晒常。即系本来应该系三月开花嘅吓，佢一月就开咗花嗰啲啦，结果时间又唔啱啊咁样。你种亲嘢都系连嗰啲老猫烧须，直情佢哋啲老农夫啦都话，我都唔知点种嘢而家。咁你谂下，即系将来我哋有位要食噶，就算你话我食牛肉啊牛食乜咧吓，都系我哋种嘢。俾佢食噶嘛，而家系搞到好大件事，但系啲传媒咧吓，又系教人哋去旅游啦，教人哋去饮饮食食啦，教人哋去消费啦，就啱啱就系相反，就叫人哋企晒去右边，咁啊船咪冧快啲咯。 我觉得可能仲快啲嘅就系、是，即系我睇嗰个科技嘅发达咧，咁快咁迅速咧，你话有时可能话啊五廿年之后咧，佢先会边度会绿沉啊，咁度会淹没，我觉得再缩短啲， 会缩短噶。 你谂下几年之前我哋都估。唔到电话嗰个发展会咁用途会咁广泛， 真系 唔可能。你觉得廿年之后会啩？咁但你估唔到廿年会缩短为五年之后咧，已经发展到我随时可以喺个网手机度揿就买咗嘢啦。咁啊，嗰啲超级市场都唔使行噶啦，而家啊手机度揿咩宝咩商城咁，跟住之后直送嚟屋企咁，出街都唔使出。你好难想象到五几年之间就发展到啲咁嘅地步。咁所以其实嗰个嘅发展又咁快，摧毁亦都系有咁快。我觉得嗰、那个。嘅世界咧，我谂如果长哥你估五廿年再缩短， 再缩短嘅， 再缩短啲啦。 你问下林超英啦吓， 真系我觉得系一定可以缩短好多。 不过咁我又好乐观，就系、是、因为头先你讲嗰啲咧吓，我哋大家嘅资讯系就传得好快，同埋喺感召人哋咧，一 call 人哋咧吓。嗱，而家我哋多样嘢嘅快闪党啊，真系你真系唔知道咧，因为有咗呢个科技啦，将来喺政治方面啦，喺人民嘅意识方面可以改得好快嘅。咁一阵 系啦， 我一阵间会提下一啲方面，大家可以谂一谂啦。 即系话可以用翻呢一个基因嘅网络，咁快啦，用翻呢个方法植入翻喺啲市民度，点样推广环保，点样救地球？ 即系话以前人哋感觉唔到美国而家嗰啲超级台风系点样嘅，而家咧佢一有咧，我哋大家系喺 现场睇到啦， 系呢一啲啊， 仲有直播添， 系咯，系你开直播系啊，我最近呢几日真系同我班团队啦深入研究啊，而家。譬如啦 ，Facebook 系准你现场直播噶嘛，咁系只要你系有啲条件， 准许某啲名人啊，或者你系有啲即系比较知名度高啊、信誉度高嘅人先可以直播。 系啦，啱啊，长哥而家就系搞紧呢啲嘢啦，好快咧你就见到长哥。我而家同你倾紧偈，全世界可以望到我哋喺做紧嘢噶咯，只要即系开咗个机就得噶咯，即系呢一啲咯。咁啊，将来我一定普及啊，个个都可以现场直播。 你谂下嗰个咩手机应用程式17都搞到满城风雨啦，大家又话要怕啲 冇啦，如果你话。而家要做嘅现场直播，基本上你亦透过啲应用程式做得到， 做到 系啊，唔需要搞咩 Facebook， 可能 Facebook 慢慢都会 out 噶啦，其实系，即系如果你要做嘅，根本就唔需要搞咁复杂。 真系，而家讲紧 Facebook， 原来有啲嘅调查都系咧，佢逐渐被另一个嘅社交平台 Instagram 啊，喺年轻人嗰个心目中咧系取代紧嘅， 冇错， 所以 Facebook 又系另一种即系将会可能被淘汰嘅嘢嚟噶啦。 其实咧十几年前咧，我哋就谂紧点样可以将我哋嘅活动现场直播啦吓。喺嗰阵时啊，仲系梦想。嗰阵时就系咩？好记得沙士啦，沙士系12年前啊嘛。因为沙士咧，嗰阵时咪停课嘅，记唔记得啊？我哋大学咧就系身兼重任咧，就去搞一啲俾中学。去睇嘅特别嘅节目，咁咧嗰阵时佢哋学校仲要系 subscribe 嘅，要俾钱去睇咁样啊。就我哋咧，我就考虑我哋买5000个人睇，一定50000个人睇啦，定系更多嘅人睇，即系佢唔同嘅价钱噶嘛。嗰条咩个宽频嗰个宽有宽度啊， 系 bandwidth 啊。 嗰阵时仲系啱啱先56K 都仲系有少少人用紧啲咩宽频咁样，但系个速度依然 系 好慢。 系咯，嗱而家唔同晒啦，而家唔使做个搞嗰啲嘢。 同埋嗰个时个电脑未普及啊， 系咯， 即系讲紧咪好快咯，即系讲紧个中，嗰个我先啱啱沙士嗰年，我读紧呢个小学啊，即系。 屋企我有电脑原来好劲嘅，好多啲同学仔喂走上嚟我屋企打下机啊咁样。喂，唔系个个屋企有电脑噶，就算你话手提电话啦，喂边个个小学生有手提电话啫？03年咁，个个打去屋企去倾嘅啫嘛。所以你问下边个小学同学啲电话号码，我而家仲背得出嚟俾你听，即系屋企个电话号码，仲可以背到。打去佢屋企以前成日倾电话，即系个时代发展得咁快，点同啊？ 系咯系咯，咁所以咧真系我哋好难预测到，同埋嗰个可能性好大，以前系话惨啦惨啦做唔到啦，而家做到咁。咁咧有啲即兴嘅嘢，寻日我听到一首歌好中意吓，系一个香港嘅本地歌星唱啦。而家俾翻原汁原味你听啦。呢一个咧就系嗰个作者自己唱嘅，就系叫 You Are Not Alone， 唔系你净系一个人 ，You Are Not Alone。 Outside the rain begins, and it may never end. So cry no more on the shore, dream. We'll take us out to sea forevermore, forevermore. 其实呢一讲到地球啊，咁啊嗰个嘅全球暖化又好，甚至乎咧嗰个生态钟系嘛，生理钟，地球嘅生态钟咧。 即系就嚟完结都好啦。其实我哋好似讲到好灰咁啊，长哥，系咪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嘢？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去拯救地球咧？ 其实咧，我睇翻咧吓，25年前啦，咁上下啦，我已经写紧拯救地球啲100种方法啦。 80年 系啦，咁上下啦。咁嗰阵时咧，我睇翻咧，有好多嘢咧，而家都仲系一样嘅，不过有啲嘢改咗啦。嗰阵时嗱，你而家想象睇上嚟好好笑嘅，就系我哋叫人哋唔好用有颜色嘅厕纸。 嗯，而家有啦。 你想象唔到咧，嗰阵时啲厕纸咧，有80%系白色嘅，有10%咧就印咗图案嘅，有10%咧就系杂色嘅，粉红色嘅都有噶。 我都记得， 系嘛？ 而家仲有冇粉红色啊？ 而家都有噶， 系咯，而家都好似仲有噶， 卖点嚟噶嘛？ 好耐未见过啦， 系仲有仲有，我见到系浅蓝色嘅都有。 咁话叫人哋唔好用咯，因为你染料啊，污染地球啊，嗰啲啦。咁而家时代转咗啦，呢块时代转咗，我都要谂紧又玩高环保嘅问题。头先我哋咪听嗰首歌咯。如果系10年前，我就要去揾餐死嘅，就要揾边只 CD 啊！再早啲就揾黑胶碟添啦，我屋企好多黑胶碟噶，以前吓。咁咧，我而家成屋都系 CD， 即系好多系比较即系 Kaleo 嘅，你平时听唔到嘅，买，因为嗰阵时我个礼拜喺电台做节目嘛，咁我要播一啲平时冇听唔到嘅嘢嘛，咁成屋都系啦。咁而家发觉呢啲变咗垃圾。而家我要搵一首歌呢，如果我要搵返我啲 CD 出嚟，有排搵先啦，就要摆落去相机嗰度，就要睇睇几隻，又要听下啲唔 啱唔啱佢。 系 有冇跳线。 系咯，陈曼我唔使啦，我就諗起呢首歌，我即刻打落去search engine， 即刻搵到佢。如果你要边个歌星，即刻搵到佢。咁样我想听林子祥，即刻佢有几多首喺度俾我揀。哇，真係唔同咗囉。我哋而家即係好多时要播音乐㗎啦，都系用手指咁样。我啱啱学识咗点样喺 YouTube 嗰度 save 落喺手指嗰度，变咗 MP3， 然后点咁以前呢就想象唔到噶嘛，咁就变咗系呢个世界。嗱，将来边个人作曲呢？你个版权咁啊，俾人哋任人听。 其实系盗唔啱噶嘛，即系你就算你系买咗一个嘅歌曲咁。你唔能即根据版权嘅条例啦，你可以喺即可能你喺个 iTunes 嗰度买咗，你可以喺5部电脑度同时都可以下载落去嗰部电脑度，但不能够同时向第三者分享你拥有嘅呢一个歌曲，如果唔系就侵权啦。所以广播嚟讲更加唔可以啦。不过当然因为我哋系电台关系啦， 我哋会登记， 即系会登记啊，会俾翻呢个版权费啦。咁如果大家即我最近都见到啊，有一啲嘅即后生仔啦，即去完一个歌星嗰个嘅即新碟嘅发布会，咁喺嗰个现场录咗音。咁之后呢就拎返去网上就上载嗰有关嘅短片，咁结果就佢被海关方面拉咗啦，因为佢侵权啦，咁呢个绝对系唔能够做㗎嘛。所以因为嗰个社会啊发展得时代发展得好快啊，觉得好样都好方便喎，应该要咁快喎，打上网咪听到囉，买咩碟啫。我又觉得系两回事嚟嘅。 不过呢个系一个冇办法逆转嘅环境嚟。 系 咯。即系如果你话唔啱，全世界都做緊同一件事。所以其实而家你讲緊就系话即系极其量就希望佢唔系公开广播，但系冇办法亦都系会公开广播嘅。你话喺嗰个 share， 咁算唔算叫公开广播啊，喺嗰个网上面自己去分享自己鍾意嘅音乐。咁所以其实呢个但系冇办法逆转嘅时候就要认冇办法逆转啦。咁要点样去令到佢合理地有回报落嚟咧？ 我都唔明噶。譬如我而家想听梅艳芳嘅20年前嘅音乐会咁样吓，一揿就听到噶啦嘛。 系啊， 呢个系合法定唔合法嘅？系边个捞上去噶？其实点解个 YouTube 有得睇嘅？ 你睇你喺边？哦，你 YouTube 就非法噶啦， 系咪非法噶？ 不过可能未俾人捉到 咁。我即系日日我做嘅非法嘅嘢咯。如果上去， 除非佢可能系即系佢唱片公司啊，佢唔知搞啲咩活动咁摆上去，咁可能就冇问题嘅。但系第三者咧，即系除咗呢个嘅即系版权持有人摆上去之外，你一定就犯法。 系 啦，咁睇嘅人当然就触犯法例啦。结果即系只系拉你唔到咁简单嘅啫，即系冇办法可以捉到你啊，揾到你嘅啫。 除非有特别嘅投诉啦，如果唔系冇人去直接 搞你 嘅啦，因为太多。实在头先你讲话，你点样去睇到？如果你透过呢一个嘅方法，咁都好自然啦。好似阿维同讲，除非系唱片公司当时，又或者佢仍然想保留住喺度，俾啲即系佢嘅听众去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其实而家喺我哋讲紧嘅好多软件嘅程式上面咧。事实上都是要有一些是要俾钱的，我自己都有，我自己都有买，系咯，即系一样问题就，但系 download 咗嚟系俾你自己听嘅啫，都系。 嗱，有件事咧又系咁发生啦，就前几日发生咗啊。我谂翻上嚟，我都觉得好笑，点解我哋咁 out 嘅咧？ 就点咧？ 咁我系想拍一只 DVD， 就教人哋点样食生啦。咁啊，嗱，你知我以前。 喺电视台度做噶啦，咁啊惯咗吓，嗱我四十分钟又咁样拍咁样拍，咁啊叫人哋拍好晒啦，咁啊谂住就 copy 咗 CD 啦，每一只卖$80，咁咧同埋因为我有啲课程咧就要送啲 CD 俾人啦，嗱咁呢个好正路啦，喺我哋谂起上嚟，点知拍好晒之后咧，咁你做个咁你要做一个封面啦，又要买啲胶盒啦，系咪先？咁佢包晒同我做啲嘢。到最后一分钟，我哋啲年青嘅同事话：点解你要印 DVD 啫？俾条 link 人睇咪得咯？你送个 DVD 人哋唔开机睇噶。 其实佢都讲得啱噶， 佢讲得啱。原来我谂起咧，人哋送咁多 DVD 俾我，从来唔睇噶。你翻嚟先条 link 俾我咧，我就有时会睇啲 摆上 YouTube 咪得咯。 系，佢已经上咗 YouTube 啦 吓，够噶啦。 系咯，咪就系够啦， 够噶啦。翻埋 Facebook。够啦！ 我哋呢一代咪好老土咯，我哋要有一嚿嘢啦。我而家送你哋参加我课程，呢嚿嘢咧值$80嘅。而家我送咗俾你，所以你好抵啦。咁，但系人哋嗰个收嗰个唔会觉得抵嘅，原来。 同埋而家好少 DVD 机会再嚟咯， 就系咯，就 系 咯。 但我嗰日咧，我都试啊，因为有个讲座，咁我要即系做五个小孩的校长嗰个校长啦，咁阿女校长。咁我就因为我赶唔切去买只碟，咁我即刻上去 search 下，有冇佢嘅佢套电影喺度咧？咁嗰套电影仲上紧画，啱啱落画冇几耐啫，咁所以先有 CD 啦 ，VCD 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当时我第一个反应都系话，我嗰个意识都未嚟得到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能够喺个网上睇得到，都系违法嘅。即系我当时我都冇呢个意识嘅。咁到最后我系反而做完晒嗰个 seminar 之后，我先自己去买翻只碟。当时谂啊，只碟我喺边度有得睇咧？系我将佢摆咗喺房，要入去房瞓觉嘅时候咧，先会睇到呢一个 VCD， 呢个 DVD 嘅。我连个厅都已经冇摆呢个 DVD 喺度， 即系冇摆个 DVD 机喺度。 即系啦，即系复杂咗好多，已经系用 DVD 或者系你 DVD 或者 VCD 都系啦，你都要插部机，但你已经好习惯咗唔使插部机 ，anytime 你想睇乜嘢，你就喺上网度，你系完全系 search 到 全 大部 DVD 系你手机睇唔到啊嘛，最而家最大件事系呢样啊嘛。而家啲人佢哋啲后生一辈话俾我听，点用手机睇 嘅？咁你觉得呢个算唔算系拯救地球一个部分咧？因为其实已经系唔需要胶啦，系咪先啊？唔需要盒啦，唔需要纸啦， 系啦。 咁都系嘅，但系我觉得拯救地球同时间咧，都有精神嘅部分嘅，即系你而家系个物质嘅部分吓，嗰啲胶嘅塑料或者嗰啲咩嘅佢啲物料，你可以悭咗啦。但系当你不断咁摆嘢上去嘅时候，究竟人个状态会点咧？咁你觉得呢样嘢重要咧， 系啊，咁啊，同埋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一个嚟到去，即系改变晒人嘅意识啊？咁样，而家嗱个现实就系个个用手机噶啦，你嘅 PC 系好 out 噶啦，你仲要俾个 DVD 人喺 PC 度睇，即系好似我咁样吓，就真系即系好落后噶咯。 咁啊，当然啦，头先即系你讲完呢样嘢嘅时候，咁你冇解答，嗱，应该你嘅主题今日嘅主题系点样可以做啲嘢系令到个地球好啲啊嘛？咁你意思系咪就带出咗？其实我哋向呢个方法。地球会好啲，所以我哋应该翻嚟会再倾啊。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翻到嚟啦，咁啊，当然头先长哥就讲到呢一个地球拯救队啊、地球应援团啊、地球救援队啦。但头先我哋都喺度争持一个点，就系究竟话。呢、這个譬如你讲到话 DVD 做一个例子先啦，而家大家睇 DVD 睇片先讲啦，咁讲啦，大家唔需要买 DVD 啦，基本上、可能有啲人俾钱就喺网上面买相关嘅电影啦，咁唔需要 DVD， 唔需要碟，唔需要 DVD 碟，唔需要个盒，唔需要包装，唔需要胶纸，唔需要纸，环保咗， 系 系啊。 咁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衍生咗好多问题啦，喂。刘长哥，你话要救地球啦，咁啊呢啲咁嘅矛盾嘅局面应该点样拆解咧？ 讲嚟讲去咧，我谂都系我哋生活方式嘅改变咯。就生活方式改变咧，就要我哋意识改变先噶嘛吓。咁成日都话讲环保，我觉得即系做三样嘢噶咋。你如果做咗呢三样嘢咧，就其他冚唪唥有啲嘢跟住就会掂晒。 讲嚟听下先啦。 第一样就系食素，唔使谂噶啦。而家五年前咧，冇咩人讲，冇咩人相信。而家咧啲数据出晒嚟咧，联合国啊，同埋好多嘅国际组织咧吓，佢哋都推呢样嘢啦。 亦都多咗好多人推广素食啦。 而家普及咗啦，就方便咗啦。 第二样嘢 第二样咧就系搭飞机，真系咧 搭飛機係對地球嘅傷害係最大最大啊！咁好多人都話唔得唔得啊！嗱，我去留學啊，嚇，我去探親啊，我就參加我女個咩畢業禮啊嗰只 啦。即係呢啲我都講得多咗啦。其實好多人都中意旅行噶嘛，我都係 旅行。 所以你叫我唔去，我自己都即 係 你叫我唔去，我自己覺得好苦好苦悶喺呢個位嚟。 嗱，呢個就係意識咯嚇。 遊輪會好啲啊！ 遊輪會好好多咯。 嗯， 好啦， 但遊輪係有錢人先搭噶。因为佢个费用系贵好多噶嘛， 而家佢嗰啲我见到佢啲台湾啊，去日本嗰啲咧， 同埋你有嗰啲咧，但你有咁多上下嘅时间， 但系假期真系要多好多嘅， 系咯， 呢个就别话啦， 系啦。咁第三咧就系买嘢咯，好啦，咁而家边度讲起咧，就由买嘢讲起啦， 买嘢啦， 咁啊讲嚟讲就系靠减少买嘢咯， 购物狂， 可以用二手就用二手啦，可以交换就交换啦，吓可以再用就再用啦，呢一啲啦， 好多人啲衫咧未开过 嘅，系咯， 上年咧即系睇，唔系今年啊，应该系二月嘅时候咧，新年啊，咁嗰啲大学生咪退缩嘅，即系因为佢住喺大学， 系咯，吓 咁跟住啲记者走去抄下啲垃圾桶咧，睇下你掉啲咩出嚟先咁。咁啊，啲新嘅床单啊，啲衫啊， 系咯， 咁啊，有啲未着过啊，个牌都未剪过啊。 如果佢唔攞走咧，佢谂住自己费事攞啦，因为怕拎啦，同埋觉得啲勾咗个款咧，佢唔要啦。 啲床褥啊，即系有啲嘅学生觉得啲枕头，我瞓唔惯呢啲，我要即系私伙嘢啊，买个靓嘢先咁。咁啊，住嗰一两年咧就掉咗佢啦。甚至乎有啲衫咧，话个衫入边啊有啲嘅咩利是都仲未拆嘅添，记者仲执到20蚊。 系咩？唔出奇啊，预咗你。 好搞笑啊！ 咁啊，买耐用啲嘅嘢咧，可以用得耐襟啲嘅啦，就尽量多用啲太阳能嘅嘢啦。咁而家其实有啲系已经系普及噶咯，譬如翻叉嘅电芯啦，可以用太阳能翻叉噶嘛。呢一啲吓，呢啲我哋可以鼓励多啲啦。咁就又系换机啦 ，IT 嗰啲嘢啦吓，即系而家即系出新嘅嘢，你又要买出新嘅，系咪？你一路追一路追咁吓。咁呢个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一代咧，系好难抗拒噶。嗱，佢又出个新款啦，你唔用咧，你同人沟通唔到喎。有啲嘢系咁吓， 咁又未至于咁夸张，长哥一代 唔系沟通唔到嘅。 6S 同6啫，未至于沟通唔到嘅， 就系嗰啲咯。 佢哋用个 WhatsApp 啫， 呃你嘅籍口嚟嘅，长哥呢啲。 我真系唔识呢啲。 呃你嘅咋，其实想买新嘢。 嗯， 讲完 系咯， 追款 系啦， 追款咯，追款。 边会沟通唔到啊？ 系啊，系嘛， 傻傻地嘅你都。 嗱，仲有啦，用完即弃嘅嗰啲嘢啦，即胶杯啊，嗰啲啦，简单到嗱，我支圆珠笔咧就可以换心嘅。即系我专买系呢一啲咁简单嘅嘢咯。 你会唔会担心迟啲连心都冇得买咧？即系点解我咁样讲？其实啲手机咧，点解我哋嗱，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其实我自己如果可以整，我会整嘅。但系原来整仲贵过买嘅，咁所以佢就唔系鼓励你咁做，佢系鼓励你。而家你讲紧个意识形态咧，即系根本就系用完就掉， 系咯。 所以你嗰个心咧，你有冇谂过迟啲会冇心换嘅？ 系啊， 佢可以贵啲噶嘛，当你换心就平好多咯。 而家原子笔就好，越嚟越多心换。 哦，真系啊， 系啊，但呢个系好嘅转变啊，唔知点解 咁啊好咯。 但系咧，大部分都唔系啦。嗱，我相机买翻嚟2800，你整一整佢话要过千咯。咁你整定唔整？少少事啫嘛， 矛盾位啦， 系咯。 咁但系讲真啦，好多人都讲咧，而家啲科技产品咧，嗰个生命周期而家成日话都好短好短。但 系 好多公司咧，啲人踢爆佢，点解话啊要做唔到呢？即系佢可能话啊呢一版做唔到，但系佢下年咧好快佢出一个新款啦，诶嗰个款就做到 咯， 又防水啊乜乜啊，又个像素提高几多，个影相功能啊，就吸引你买新款。咁啲人就话其实根本个电话咧系可能两三年前已经有呢个科技做到嗰样嘢，但系佢拆开做，今次加少少嘅呢个部分先，唔好样样都俾晒啲用家。 咁又系真嘅，佢如果做晒俾你，仲佢班公司咪执咯， 伎俩嚟噶嘛， 系咯， 然后就吸引你换部新款。 咁佢点样生存咧？即系咁，所以你会谂啦。咁佢好似冇错嘅，佢唔讲环保嘅角度，佢讲生存嘅角度嘅话咧，佢又冇错嘅，长哥。 公司做生意 就系啦，呢个成个文化嘅问题咧，讲到好大啦吓。点解我哋个国际即系嘅贸易会要系要咁样先可以生存到咧？即系咁样，以前又唔系，点解而家系咧？即系我哋要改呢啲嘢咯。讲到好大啦吓。咁譬如好简单嘅啦，即系我啲学生啊嗰啲啦，佢哋成借钱啊碌爆卡啦嗰啲，佢哋买好多波鞋嘅，呢样我又唔明白吓。唔平嘅，过脚只对对都过千嘅。 当年已经系咁啊，呢行 系咯， 啲学生 系咯，即系呢一啲咯，消费嘅问题啦。好啦， 就第二樣咧，唔使講啦，就係飲食嘅問題啦。頭先講食素啦，最綠色就食生啦，因為慳翻好好多 唔使煮啊， 唔使煮啦，燃料嗰啲啦，食本地啦，食當做嘅嘢啦，食有機呢啲咁樣就 基本功啦。你呢、這個你呢個講法 即係基因改造啊嗰啲問題啦。咁啊，仲買咧，好多人都唔知啦嚇。如果你真係要煮嘢食咧，用明火煮咧係環保啲嘅喎。 係啊， 唔係用電環保啲嘅咩？ 嗱，電磁爐啊嘛，而家係俾人呃咗。電磁爐佢要發電噶嘛。发电嗰个 但系都要煤气噶。如果你平时明火， 你直接用煤气，同埋佢发咗电去运到嚟俾你咧，即系两件事咯。 嗯， 所以咧就系如果有得拣咧，嗱，从环保嘅角度嚟讲咧， 两嘢都唔好噶啦， 就系石油气同埋煤气系好啲嘅。 啊， 同埋咧，从健康、从物理嘅角度嚟讲咧，用嗰啲嘢煮嘢食系好过用电煮嘅。 哦，系。 所以咧，如果得咧，就系电即系有啲嘢我哋唔用唔得噶，电水煲系咪先？而家你冇理由开煤气煲。水噶系嘛，即系系咪先 少好 啊？少好多咧，嫌麻烦啦。 谂得翻1-2% 嘅人去做啦。 咁啊，但系咧，即系尽量啦。譬如电饭煲咁吓，你都好少就食煲仔饭噶啦。 咁啊，唔系好多人食啲煲仔饭嘅，不过喺街度食啦， 喺街度食啦，喺屋企嘅比例啦，一百家有冇一家？ 因为你要睇住噶嘛， 系咯，啊，同埋你会生窿烂噶嘛， 系。 呢一啲咯，最紧要就系、是、即系翻屋企食饭啦。呢个自己做嘢食系就系最紧要吓。咁、就同埋自己生产食物咯。一阵间，一阵就教你发芽菜吓。 系，不过我觉得咧，头先啊长哥你一齐讲嘅，其实你有冇谂过系好难做得到嘅？即系以佢哋翻工放工嘅时间咁长、 啊。完全明白，就系啦。点解我哋搞成咁咧？就是、因为翻工时间会咁长嘛。啱啱寻日嗰个新闻先至话香港人系全香港。全世界最高我哋啊嘛，一年就几多千小时。 唔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咯，香港人系做咗人哋几世嘅嘢噶。 你就 系 咯， 咁要点样可以好 咧？所以我哋就系大家一齐要转呢啲嘢啦。 呢个部分改唔到。 其实系改到嘅。我哋话改唔到，话咁就改唔到噶啦。个人自己喐下咧，做下就慢慢做到噶啦。 即系最低工慢 生活啊，咩嗰啲吓。佢讲嚟讲去咪 unplug 咯。unplug 嘅意思就系话，点解你要玩人哋个游戏咧？点解你仲要喺度同人细细细去卖命咧？ 因为佢谂住要供楼咯，租楼咯。 点解要供楼咧？ 因为佢要食啦，同埋住啦。 如果系咁，好简单啫。咁啊，点解你 因为想个细路读得好啲学校？ 嗱，咩叫好啲啦？系呢系咪价值嘅问题？ 系啊。 点解你唔搬去大澳？譬如咁讲，随便噏一度啦吓，或者系贝澳咁样吓， 出嚟竞争力唔够咯。 点解你要同人哋竞争咯？即系呢啲咁嘅嘢吓，点解你唔自家教学咧？点解你唔自己喺大澳贝嗰度种嘢咧？你可以好平食我，你唔死嘅，你可以即系做自雇吓，一个礼拜先出一两次。 如果个人系咁嘅话，呢个社会咪冇进步咯？ 嗱， 咪会冇推动咯？ 就系咩叫进步咧？而家我哋一路退步，紧社会冇进步到啊嘛。即系嗱，呢个咪就系个观念嘅问题咯。我哋有冇进步到？ 但系我哋买一个手机都系讲紧要好贵先能够用到头先你一切嘅方便嘅， 系啦。 可以上网啊，又可以有呢啲手机嘅应用程式可以 download 落嚟啊，诸如此类都系要钱嘅。 冇错啦，咁我哋需要几多钱先至够咧？点可以赚到？呢啲系最基本嘅钱啊，即系呢啲咁嘅问题啫嘛。 好 啦， 呢个价值嘅问题啦，观念嘅问题 都系价值嘅问题啦。你有咗咁嘅价值，你就会咁样改变你嘅生活方式咯。 即系好难去做一个比较。有啲人佢觉得佢嗰部电话系几代之前嘅，我用得够就得啦。咁但系好似我啲年轻人成日都追下新款， 就系咯。 咁价值唔同，我觉得好难去彼此去做比较嘅。 嗱，呢个都可以做一个平衡嘅。我都有啲朋友咧，嗰、那个即系佢个手机啦，所谓啦，就系即系真系 N 年前啊，就前几代嘅。咁佢真系好多唔方便咯。但系有一啲又就好似你话追得过分啫。所以我自己咪做个平衡咯。 中间做个平衡。 嗱，我一路都抗拒手机嘅。我话我一定又唔出机。直到有一日我发现咧，手机再唔系要嚟打电话噶啦，咁简单噶啦。可以 check 到 email 噶，咁我之后就谂，喂，我真系要用啦。佢变成就一个流行电脑啦，流动电脑啦，啱唔啱先？后来咧，终于有一件事发生咧，我就一定要出机啦。就系佢哋有 WhatsApp 群组，因为我咁样先可以同我嘅同事沟通。 系咪先？ 咁、即系所以佢咪用尽好多方法令到你入呢个局啫嘛？ 就 系 咯。 其实即系所以你到最后嗱，因为你到最后就系觉得呢样嘢方便啦，所以你就拣咗佢入去啦。但系好老实讲，其实佢都系要你入局，所以佢先一路咁样令到令到一啲唔用嘅人都用咯。 嗱，你叫呢个做局啦， 局嚟噶，绝对系局。因为我都系同你一样啊，我其实一路都唔换电话嘅，我部以前嘅手机咧，净系打出打入同埋有 SMS 嘅啫。后来咧，我所有朋友同埋我啲同事咧，佢哋有啲咩事咧，佢哋喺个群组我睇唔到。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去咗个地方，哇！你唔知系取消咗喎，咁所以我就话啦，呢个世界咧唔系净系咁单纯嘅啊！我自己即系孤岛咁生活，尤其是当你有群体嘅时候咧，群体做紧啲咩，你都系受住佢哋影响噶。咁所以我就话啦，咁你点样去做一个平衡咧？到最后咧，你都俾人困咗入去。 系啊， 应该翻嚟，我想真系要问阿长哥嗱，而家你嗱本身你对电话都咁抗拒啊，喺呢个局咁，你最后都中咗入去啦，系咪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避免，冇办法改变嘅？情况之下，我哋点样去适应啊？或者点样去同佢共存咧？转头翻嚟，我问下你好唔好？ 好啦，去翻一个自然啲嘅世界啦吓。嗱，呢一个咧好低科技。本来咧我哋准备咗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听一啲 YouTube 嘅音乐啦。咁啊，因为咧就我哋呢度 download 唔到，咁啊去翻好啦，我哋就 back to basic 吓。好 unplug 就系大家听翻一个好原始嘅版本就好啦。 口琴嘅演奏啦，系嘛？ 陈哥翻嚟啦，交俾你讲下呢一个矛盾，呢一个局要点样拆解啦？点样处理？ 我冇谂过你哋会讲话呢个系一个局， 都系一个局咯。我由当我转智能手机嘅时候，我心里边就好唔高兴， 已经中晒伏啦。 唔系我自己即系好清楚知道自己其实点解要坚持唔入咧，甚至乎到今日为止我都冇 Facebook 嘅。即系我都坚持唔做嘅原因就系，我觉得点解有咁多人要 share 嘢俾其他人嘅咧？即系好病啊！呢个城市，真系真心讲，即系我连应付自己嘅朋友、应付自己的家人都未应付得好，一啲好远方嘅人，我点样有机会、有能力去令应付佢哋咧？即系应付意思就唔系话我应酬，而如果你真心对一个朋友嘅时候，你唔系咩都 like 佢噶，即系你真系好想了解佢咧。可能我即系我自己成日都话咧，我爱心好细，即系我能够做到嘅。其实系好少，咁当我要买智能手机嘅时候，唉，好啦，买啦吓，月费又贵好多啦，系咪先？即系都贵过我哋平日好多噶嘛。我见到我老豆而家手机几廿蚊啫嘛，但我都讲紧我哋智能手机都两嚿水咧，起码都 系啊。 咁所以我就一谂。啊！我真系唔用唔用，但系我都冇办法啦。我嗱，其实到今日为止，我手机咧，净系我会做咩咧？就系、是、会 WhatsApp 啦，会上网啦。其实我好少用电脑 check 嘅，所以我好少埋位喺个电脑度睇嘢嘅。我而家都系咁除咗呢啲之外，即系咁你就要用紧佢嘅样嘢。本来你谂住自己要坚持，你都坚持唔到啦，因为你就系唔想咁投入喺呢个 social media 嘅世界里边啊嘛。咁所以头先阿长哥仲好笑，佢同我讲系咯，嗰啲人冇 app， 嗰啲智能手机，我连相都唔相，我咪 send 唔到俾佢。我就话你做咩要 send 俾佢啫？其实佢自己如果要，佢都会睇佢周围会揾得到啦，或者佢要嘅话，佢就去 search 一啲佢要嘅嘢啦。 我都谂紧咧，即系呢一啲嘢究竟系对人嘅心理状态。好咗定唔好咗咧？嗱，即系嗱，英文有一个字咧，中文好难翻译噶，叫 exhibitionism，即系我哋可以话暴露主义啦，吓，即系好想将自己嘅布展示俾人睇啦，咁啊有好有坏啦，吓，即系露体狂嗰啲又系啦，同埋而家。 我諗好多人都覺得我哋係露體狂㗎喎，即係你唔需要俾人睇嗰啲嘢，人哋點會有興趣睇你㗎呢、啊、但係我哋呢就搞到一個自拍啦，一個就係成日都收到，譬如呢我舉兩個例，我覺得都幾唔係反感，而係覺得幾哎呀咁樣、啊、第一個呢就係、是、呢我一定我諗你如果玩 Facebook 啊啲更加收得比較多啦，就係、是、咩呢，佢嚟香港之前喺機場嗰度拍嗰個航機嘅嗰個嘅班車機、嗯、你知道講邊個？ 我知道， 係啦，嗰啲個關人咩事啫？ 話俾人聽我去旅行囉， 係囉，即係 你快啲 like 係啦，我有咩興趣知道你呢啲 手信就唔好問啦，跟住快啲 like 可能有一个信息就系话你啲机日就搵唔到我啊，嗰啲吓，咁我觉得呢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人哋啲 B B 啲相， 嗯， 好多啊， 好多好多，即系你觉得你个 B B 好 Q 啫吓，咁、啊、人哋都会觉得个 B B 都系咁样噶啦。嗱、嗯，我喺度咁谂，直到我有一日做咗阿爷吓，呢、啊、几个月咧我就成日好有冲动 想 send 啲 B B 嘅相， 系啦，将我孙女孙，但系我又谂翻人哋又系好似咁谂啫 ，B B 就 B B 咯，有乜得意啫？你觉得噶非常得意，人哋一点个感觉都唔好咁啊！ 就一张喜悦咯，想分享咯， 系啦， 即系只系而家个方法系简单咗、快捷咗。以往啊，好想即系晒啲相出嚟， 系咯， 诶、哎，你上嚟我屋企唔好啦，我直情约你饮茶啦。其实呢个俾我孙女。即係以往就啲方法比較麻煩啲，咁而家啲方法快啲，咁大家咪用啲快啲途徑啊！誒、哎、，Facebook 我啲 friend 喺曬度啦，想乜飲茶聚會啫，一擺上去大家咪睇到咯。 嗱，即係從壞嘅方面嚟睇啦，你就係話大家唔見面咯，啊咁樣 share。從好嘅角度嚟講，係唔係佢哋宣泄咗好多嘢咧？好、多人以前咧，如果冇呢個咁嘅科技咧，佢屈住曬喺裏邊，同埋佢好自閉。 但你觉得佢哋又开心咗咩？即系我成日都问， 有冇咧？ 唔系，我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即系譬如今朝早我哋讲到一单新闻，有一个即系人哋叫靓模嘅一个嘅即系女孩子啦。咁佢就戒手戒到咧，就有一个意识就话俾人听，其实你以后都唔会继见到我啲戒手相噶啦。点解咧？咁啊，大家佢冇讲话佢要跳楼，不过我哋大家都即系睇到啲相嘅时候，就谂住佢结束生命啦。咁所以佢屋企人啦，佢跟住即系接睇到呢张相之后咧，咁佢系报警，后来咧就冲入屋嘅时候，不如爆门啦，最后佢真系瞓咗喺地下啦咁。咁你会见到就好病啊！其实佢戒手血戒到血淋淋，唔系就系佢噶，好多人佢都做一啲血淋淋嘅嘢，特登摆上去望，等你睇到佢。咁你话啦，咁你话呢个系好定系唔好 啊？系咯。啊！即系而家越嚟越多人自闭噶、哦， 即系你就话佢呢张相佢系你话佢系即系多余都好啦。咁、但系又因为呢张相，咁佢屋企人先知道、哦，然后破门而入救到佢、哦。分分钟如果唔系佢失血过多，即系拜拜咗、哦。所以你好难去 所以咯，系咯系咯系， 真系呢个行为就即系我自己就好反感噶啦。你戒到手爆晒啲血咁摆上网，做乜鬼啫？ 所以我就话啦，究竟呢一个嘅即系社交嘅网络，其实系一件好事定系坏事？咁但我又见到。有一次我哋咪上个礼拜又讲嘅，有一个卖单车嘅男士，37岁，喺内地突然间即系中风死咗啦。咁好多人都为佢嘅爸爸妈妈即系担心，然后跟住咧就因为佢间单车店仲有好多啲单车嗰啲即系零件啊、单车啊咁样。咁有网上啲好朋友就将佢嘅嘢公开咗之后，大家就去帮衬佢啦。系一件好好嘅事嚟， 正面新闻呢个 系啊，好好嘅事嚟嘅。咁但系有时候你就会问啦，点解嗰啲人去到边度食啲咩都要 send 啲相出嚟俾人睇咧？ 系咯系咯， 即系对我嚟讲我就好。甚至乎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其實佢哋都係成日影相嘅。咁我自己有個飲食嘅節目，咁我明白佢哋有時影咗，然跟住俾我，咁然跟住我擺上俾啲聽眾睇下。我頭先介紹咗呢啲，咁但係其實如果唔係嘅話，佢就係即係點解要影咁多？其實会睇翻嘅咩？真系，可能会嘅吓。咁、但系你即系我哋以前嘅影咗好多相都唔会睇翻啦。咁但系就好中意 share 俾人咯吓、永远都系好中意 share， 咩都 share、我唔知道，好似阿黄玉彤，佢都唔想俾人知道佢搵外快都唔定嘅、即系我唔系特登攞去，但系佢就俾人 share 咗出嚟啦。咁、其实对佢嚟讲咧，都可能系一件唔系几中意嘅事嚟嘅，系咪啊？咁但系你点啊？咁你唔可以中意呢一样嘢，唔中意嗰样嘢。呢个世界就你攞咗呢一个嘅方便。咁你就所有嘢你都預咗，係任何人都會知道。咁你想唔想呢個世界係咁樣？ 係咯，而家我哋係長期俾人哋監察㗎喎，即係你一打開個 Facebook 呢，原來人哋就影咗咁多就我嘅相喺嗰度喎，梗係有好樣衰㗎啦。咁、你哋做唔到嘢㗎喎，你可能好難抗議㗎喎。 但係你又另一面睇喎，啲人擺自己啲相上去嘅時候呢，就好想人 like 佢喺個 Facebook 度、你唔 like 佢，佢好唔開心，佢真係好唔 like 㗎喎。咁 所以嗱，佢咪系咯，佢就系又中意人哋，佢摆嘢嘅时候，你要能够明白，佢中意想睇咩嘅时候咧，佢要睇到佢想睇嘅嘢。佢唔中意嘅时候咧，你唔好烦佢。 系咯， 咁即系好得意，同埋有啲咩事发生嘅时候咧，佢都要置身事外嘅。咁又咁就好困难咯，系咪啊？ 所以有好有唔好啦。但系讲到今日呢个题目啦， 对个地球 话要救个地球，咁当然呢个科技发展咧就系破坏地球嘅其中一个部分啦。因为佢发展得太快啦，对地球嗰个影响啊，无论你话全球暖化、温室气体嘅排放啊，定系种种啦，都系太快。咁长哥，你其实有冇真系谂过呢一个嘅互联网嘅发展，甚至乎系呢啲科技咁发达，点样将呢啲信息推到出去？话其实地球真系好危险，可以救下地球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咧？ 好简单嘅，像而家科技咧，系你我乜嘢科技都齐喺晒度噶啦。问题就系我哋令到佢系做好嘢，做坏做衰嘢啫嘛。咁我又点样令到佢？所以是我哋嘅选择嚟噶嘛，我哋系落单叫嗰啲科学家去搞嗰啲嘢噶嘛，有啲嘢就唔应该推出嚟嘅。咁我哋就唔好俾佢推出嚟啦。嗱，譬如我随便噏几样啦，微波炉就绝对唔应该发明嘅，吓而家发明咗就，而家我哋大家都去声讨佢，大家都唔买。 但系微波炉亦都带嚟咗人类好多嘅方便咯，即系等于手机应用程式一样啫。长哥，即系你就话，即系微波炉唔好，但系微波炉就帮咗好多人咧。喺夜晚嘅时候唔需要开火啦，叮一声两分钟，佢想瞓觉嘅时候就嗱嗱声食完就好瞓觉啦，咁样。 明白， 同手机一样 嘅 啫。 完全明白啊呢啲吓，咁啊，但系。你生咗癌症有几方便啫？ 亦都有啲嘅数据又研究指出，可能会即系对身体有啲嘅。 但系用得手机多都生癌症嘅， 又系啦。余长哥话系啦， 最新嘅研究又话唔系嗱嗱系啊嗱，所以你要睇边度啦。 所以咪系咯，你话啦，叫我睇边个微波炉？据有人研究过话冇事啦。咁即系 嗱，所以而家你就要睇你要识睇咯，要睇好多好多不同嘅咩？究竟微波炉杀伤量几大？手机啊，杀伤量几大咁样吓？ 要取平衡咯，即系冇呢个世界冇一样嘢。 唔系啊，上个两个礼拜咪做过老鼠嘅调查啦，就系讲话就系个手机喺佢附近，唔知点样佢就 矮 吓，就癫晒啊嘛！佢哋受到嗰个影响系。 原来生活好快乐。 好啦，翻到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头先我哋讲嘅呢个嘅主题咧，就系地球啊，拯救地球咁。咁啊，长哥头先开始讲下啦，即系嗰个科技嘅运用点样可以？既然你话科技，其实佢两刃刀啦，一面咧就系话破坏紧地球，另一面会唔会有啲可能就系点样帮到地球啊？即系将个信息推出去咧。 嗱，举一个例啊吓，而家啲升降机啦，唔系嗰啲扶手电梯咧，有好多系佢停喺度噶嘛，你行埋去嘅时候，佢先至喐噶嘛。咁啊，呢一个。是个人工智能啦，即系咧佢系有个 sensor 咁啊，知道啦。 感应器， 同埋而家啲课室啊，讲堂咧，我哋大学咧装晒感应器噶，一冇人即系喺度咧，佢自己熄灯，自己熄冷气嘅嗰只咯，即系好似唔知十分钟。完全冇动静咧， 即系好似我哋教电话一样咯。如果你教咗几多分钟，佢就会转咗个画面系静晒、黑晒 咁。系啦，咁咧佢就自己会熄灯，自己系咩吓？有人入嚟，佢自己会着灯。你行到楼梯嗰啲系咯，你行，我喺内地见到好多， 好多，好多。咁啊，绝大部分嘅大楼起嘅时候已经系咁噶啦。 呢一个咪系即系新嘅科技啦。另外一个系天台嘅即系种植嘅科技啦吓，即系喺天台种嘢啦。而家新嘅好多嘅设计，即系你起间屋嘅时候。预埋个天台系第日会种嘢嘅，咁啊唔同晒咯。你将间旧楼，譬如我同你间屋咁样，要喺天台种嘢咧，而家先至去改装咧，就系好麻烦，好嘥钱。 有啲咩特别改装啊？种嘢啫，长哥啲人话 两样啦。第一系捞顶够唔够重先，你摆咁多泥上去吓、啊。第二就漏水咯。好难搞到唔漏水㗎原来。即係咁囉。如果你一早预咗咁就方便囉。 但天台通常卖俾人嘅。四号 B 同五号同埋呢个五号 C, 一个人有一忽。 咁咪係囉而家咪时尚㗎嘛搞到下但个个家家都喺第一天台度种嘢。咁样囉。呢个就去到消闲嗰度啦。消闲又系咁囉。而家如果你去得闲去下有机农场嗰度去耕田嘅同埋你去滑水打高尔夫球嘅真係好远囉。咁我哋而家要传一啲意识譬如啦举一个例啦阿长哥成日针对呢样嘢就係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系非常之违反健康非常之违反地球生态嘅嘢嚟㗎嘛。咁即係我哋但係而家 即系啲市上流社会嗱、你个仔要快啲学啦，唔系第日倾唔到生意啊，嗰只咯吓 入唔到流啊嘛， 入唔到流呢啲咯吓，咁就搭飞机啦，就同埋室内嘅活运动咯，我哋希望可以尽量多一啲室外嘅嘢咯。但系而家市区冇人发噶，嗱以前都有好多个露天嘅球场啊，啲 土地问题啊， 系咯系咯，执下一个执下一个， 土地供应不足啊， 呢啲咯又系呢啲问题， 同埋天气啦，同埋如果你话可以做到户外嘅。在那个日子里面多 了。是啊，譬如公园，公园我们可以我觉得现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公园要全面设计过，从头设计过了。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是需要多一些可以落雨都去得的地方，即是遮阴和晒太阳。夏天我们很晒的嘛，我们很多雨水的嘛。为什么不可以整多一些艇啊那些大量是可以，即使是落雨都可以由这里行到去那里啊，那些咯，全面设计过晒咯。好多现在我们的巴士站呢很荒谬的，你看下那些巴士站有上盖啦，居然是透明的。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将它整个不透明的，等我们不用晒呢。我问过巴士公司的。 他怎么解释 呢？他说呢，我们本来就是预备在上面装太阳能板的。咁唔知点解后来咧唔装啦，咁所以而家咪透明啦。咁呢一个系政策错误咯。 其实佢都可以做好多嘢噶，譬如整一啲啲纸咧，即系呢啲滤光纸啊， 咪系咯， 即系变暗啲 啊，或者反 光啊咁样嘅，呢啲都系好容易处理。 好简单嘅啫嘛吓。嗱，咁啊讲起即系搭巴士啦吓，咁我哋嘅选择用边种交通工具，系其实系对个地球系好大影响噶咯。 系 搭大巴定搭小巴咧，定系搭地铁咧啊？定系搭的士啦，定系开车咧？呢一啲， 呢啲都系老生常谈。 系咯，咁其实唔使讲好多。好啦，有啲唔老生常谈啦，就系、是、最收尾讲咧，我哋真系要做抗议行动咯。长哥提咗好多噶啦，譬如抗议动物园啦，抗议动物表演啦，抗议呢个咩维港咩 烟花会、 环彩、 环彩换香港嗰啲咯。就前几排我哋咪讲过烧烟花嗰啲咁嘅嘢咯。即系呢啲我哋要，如果冇人出声，咁咪继续咩咯？好啦，就係馬戲團而家就嚟冇晒啦。就算係有馬戲團呢，佢都唔係真係有動物表演啦。 即係行下鋼線啦。 係啦，嗰啲 雜耍咁樣。 咁反對擴建機場啦，起焚化爐啦，呢一啲。 擴建機場係指第三條跑道。 第三條跑道嗰隻囉。 點解呢？ 咁我讲起上嚟好长篇啦。点解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咁多航空交通嘛，头先长哥讲咗啦。 长哥， 但因为你要有一个人去配合，即係你个意识形态要改变得到。如果唔系啲人系不断要，但我哋航空交通又配合唔到。咁就大件事。 如果我哋个个都唔搭飞机去旅行嘅。咁啊，唔需要去嗰条跑道咯。 长哥系呢个位嘅，即系有啲嘅专家就觉得，而家嘅现时嗰个嘅即系跑道嗰个量，你只要执一执啲位或者点样改下啲停泊位，其实仲够嘅咁。但系长哥角度就其实个交通工具就飞机系咪需要搭咧？咁佢系呢个位。 同埋要唔要买咁多飞入嚟嘅嘢咧？尤其是食物咧，呢一啲啊嘛， 进口食物， 进口食物用飞机飞入嚟。如果我哋少咗呢一啲啊货运嘅，又少咗好多廉价旅行团嘅，咁我就唔需要咁多跑。度咯，即系同埋啦，又系讲 green voting 啦，绿色嘅投票啦吓。咁我哋选区议员嘅时候，选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吓系唔系选一啲至少扮到好绿色嘅人呢？ 至少扮到 系咯， 系嘛？ 呢个好重要噶，扮扮下佢就要绿噶啦嘛，好多时系咁吓。 但我即系我最近都收到唔少嘅我区嘅嗰啲嘅 区议员 嗰啲嘅 即系区议会嘅选举 政纲咁啦。我又完全發覺唔到，我區有三個候選人，三個一個都冇乜特別綠色嘅成分喺入邊。 因為嗰度冇選票嘛嚇，如果我哋個個 邊度有選票咧，長哥？ 嗱，你諗下點解人哋歐洲有綠色選票，我哋冇嘅咧？ 因為香港唔興咯， 咪就係咯，真係唔興啊嘛， 冇呢個意識咯， 係咯， 唔會覺得綠色嘅政綱係幫到佢啊，或者咁講，幫佢選到佢嘅區議員啊。 人哋選總理、選首相，我都要踩單車咪有人睇啦嚇，可能女王啊都要去超級市場。呢个揽去排队啦， 咁呢个意识形态咯，咪就系正如你阿长哥话啫。咁但系呢个就要先改变咗大家个意识先啊嘛。咁如果大家意识都未有嘅时候，你摆啲绿色政纲出嚟，都系白费心机， 白费心机嘅系， 都系浪费。 而家改紧噶咯，嗱又系讲翻头先讲翻啦，因为 I T 啦吓，嗱保育树木。诶，讲前两个月斩咗四棵树，有乜大件事咧吓？但系满城喺度嘈嘈闭吓，咁呢个好事嚟噶喎。 嗯，即系令到大家对于嗰个环境 自然嘅有啲多啲关注。 系咯，你讲五年前斩四十棵都冇问题啦，系咪？而家咁即系未开始有绿色嘅意识咯，咁譬如素食啦，而家搞紧咩土地使用啊嗰啲咧，将来点样规划啊？喺边度嗱？最近佢哋话发展咩北大屿山嗰啲啊，而家咁多人反对啊，咁呢啲大家拎出嚟讨论咯。 但我觉得呢啲都系香港人咧。过一阵气嘅啫，即系你话啲树木咧，呢个热话，当佢唔热啦，摊冻咗嘅时候咧，大家如果再摆翻落去，啊，我正光就系保护啲区入边啲树木，其实冇乜人会在意噶，冇咩人会将佢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正光嚟噶，因为啲人个热潮过咗啦嘛， 因为唔系成为一个大家即系个人会谈论嘅一样嘢。 系 不过头先咧，我一路听阿长哥讲嘅时候咧，我俾你嘅脚吸引咗我，因为咧你终于换咗对鞋， 系啊， 呢对鞋咧其实系烂到，佢都系凉鞋嚟嘅，烂到咧其实佢有一边咧，其实嗰个凉鞋嗰、那个即系成条边。即系讲紧要扣住嗰啲带嗰样嘢咧，冚物都烂晒嘅。咁我以前就话，点解长哥你唔买嗰对？后来我就知道同环保有关啦。咁但系今日去足于咧，就换咗一对。我谂都经历咗几多年啦，呢对凉鞋。 系啊，你嗰对鞋好得意啊！嗱，我长期得两对鞋啫，一对波鞋， 一对凉鞋， 系咁。 嗰对凉鞋着咗几年？ 烂咗一对就换一对。嗱，好奇怪、哦，原来凉鞋而家系好襟噶，即系好耐用，系好耐唔使换噶。我成日都话，而家啲嘢越头先讲话越嚟越系唔耐用啊嘛。譬如遮吓，遮嗰啲咧，用第三次就会烂。 系啦，佢用嗰啲好平嘅物料啊嘛。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大风啲风，你就把遮。 系咯。 嗰人有一次我去买一把遮，因为系临时落雨，我我想要买一把遮。佢话你要几耐噶？你系谂住一阵间嗰场雨啊？咁我一阵间啦，因为我屋企有好多遮，咁一阵间咁十鸡啊。嗰把遮真系一场雨就冇咗噶啦。 佢玩到呢一个部分。 好啊。 唔系，所以我头先我啱啱见到。长哥，其实我自己成日都话，咁佢都系身体力行嘅。譬如喺呢一对嘅凉鞋里边，我终于见你换咗你嗰对。冇喺我哋一般人嚟讲，呢对你嗰对凉鞋咧，着咗好耐好耐嗰对凉鞋咧。我谂冇五年嘅你嗰对凉鞋， 我差唔多日日着啦嘛，都着到挨到两三年。 但系如果我由我一年前咧见你同我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烂得冇烂晒嘅。到我哋后尾就嚟近一年嘅时候，你嗰对鞋咧，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行得到已经好叻啦。咁但系你今日终于换咗对新嘅，同埋你由咗呢对鞋本身唔系嗰种颜色嚟嘅， 系啦， 又翻你哋自己嗰个绿色嘅一个主题嘅颜色咁样， 顺手遮， 所以我忍唔住即系。都话啊，你需要换鞋啦，行路系咪方便好多？系咪快？系咪快好多啊？以往你就下，你都唔觉得你就紧佢 系。咁但系长哥真系身体力行啊嘛，你见到佢除咗只鞋 T 恤咧。 系， 同埋个车仔我都见佢系最近先换咗新车。 你又换咗新车咩？原来系， 系咪最近换咗新车？ 我呢架劳斯莱斯嚟嘅， 做咩咁样少人？你 嗰架收工啊？ 唔系，我即系我冇笑话长哥，因为每个人嘅生活方式咧，其实即系虽然我唔系成日都话咩都同意啊长哥佢嘅睇法，我哋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但我都系乐于彼此尊重啊。即系譬如话，可能阿长哥佢有佢嘅生活嘅形态，即使头先我都好同意佢讲，其实我自己咧对微波炉咧，我都系好敬而远。我谂我已经有几年好几年冇用过微波炉吓，但你问我即系点解啊？咁嗰阵时有好多报告就研究过，黐黐渣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要同其他人讲，你又会见到佢哋嘅生活嘅方式吓，好容易就系、是、譬如好简单，我哋同事佢哋每日带好多饭，其实佢哋就靠个微波炉叮热个饭。如果我几日咧有，因为有一个微波炉坏咗，我就见到佢哋冇饭食咯吓，即系攞翻饭盒走。 而家有一样嘢系蒸笼啊嘛，即系用电嘅蒸笼。 冇错，我哋都曾经有段时间用过，但佢好快坏嘅。 系咩？ 系嗰即系我见到我哋有两层蒸笼噶，呢啲冇咗，坏咗啦。 个型号差啫，系咪？ 咁我意思就话，即系因为佢快嘛，所以令到佢哋好似好容易就能够解决咗生活嗰种节奏啊。咁所以如果要你话要身体力行嘅话咧，可能喺意识系第一个要改变嘅地方。另一方面咧，佢亦都要唔介意喺个转接期嘅当中咧，佢有好多个付出啦。 动物园。嗰方面都系啦，我听你讲都好多年冇去啦。 系啊，我自己好耐好耐都冇去动物园啦。 我都唔明点解要将啲企鹅拎到嚟香港。 即系走去饲养佢俾人睇啊咁。 系， 喂，佢本身身处嘅地方唔喺呢度啊嘛。 系，不过嗰次系即系个红人教咗我咯。即系嗰只有，我到今日为止都好记得嗰个心口有一粒星嘅嗰粒嗰只红人喺日本睇嘅时候，佢起身去乞求啲游客俾礼俾啲食物佢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我成日觉得里边嗰只系我嚟嘅。即系我觉得我睇到自己要向嗰啲游人乞求食物，所以令到我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好不想啊，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呢？日后如果黑熊统治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样是黑熊，其实是向游人。咦，挺得意的这个肥妹。啊，他 这个东西他吃先。 戴眼镜的这个东西。 哎，你想真下，现在如果你在游客区做紧售货员，心情差不多的啫。 咁但係呢个就係睇下你点样睇啦，真係啊。咁只不过但我觉得人应该要尽量对等啦，冇绝对嘅对等。 当然係啦。 係啦。 嗯。 原来生活好快乐。幸福厨房。 在这个广告时间，长哥已经是拿了两杯 两盎的东西出来 两杯芽菜出来的。这个芽菜呢，是不是那个种植方法不同呢？长哥你介绍一下先，这两块东西什么家伙？ 是啊，第一我发明了一个呢最最最简单的做芽菜的方法，最便宜最方便的 发芽菜 的方法。第二呢，我就做了一个实验。刚才我问了刘彦芬，这两杯的芽菜有什么分别呢？ 是有一杯呢是肥仔一点的芽菜发出来，有一杯是瘦硬硬一点的。 不是啊，你根本看到这芽菜有 什么样。是啊，我种开东西一眼就望到了。 真 的。哪杯肥一点呢？哪 杯肥一 点？ 它的差别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大。不过呢，如果再种下去，种多两日它就很明显的了。其实呢， 你讲解下长哥点种植是不是有差别？ 有差别。一个呢就是用块黑的胶布冚住佢啫嘛，即系等佢长嚟冇光。 首先我望到，左边呢杯就刘远芬话肥仔啲嘅，右边 芽菜肥仔啲， 芽菜肥仔啲，右边嗰杯啲芽菜又瘦啲嘅。嗱，你做即系啱啱话肥仔嗰杯咧，系咪你话就系用啲黑布冚住佢做？ 系啦， 咁要另外一个咧？ 另外我就冇冚到，就系有佢见光，一个见光，一个唔见光。 咁要唔要冚嘢啊？即系唔冚，连胶袋咁各样嘢，布都唔冚，白色布都唔冚嘅，就咁摆露天嘅。 露天嘅，咁即系咧，原来翻芽菜咧吓，就系唔见光咧，佢系快啲嘅，肥啲嘅。 O K， 好啦，系咁噶。 系啊，嗱，好啦，咁啊，而家呢个最简单嘅翻芽菜嘅方法，你揾一个任何嘅胶杯啦吓，你又要抌嗰啲胶杯。 我首先同阿长哥讲，呢个系咪食完当当嗰个咩新地杯？ 嗰类似嗰啲杯啊， 咁大家可以幻想到就系嗰啲啦。 系啦，咁咧你就先咧就锯几个窿先 喺个底嗰度， 底个锯几个窿， 锯个又唔使得咁细啦吓。其实总之咧，你摆啲绿豆落去唔会跌出嚟 啊，嗰啲针啦， 针啊， 系俾佢爱嚟泄下水嘅。 我系用把铰剪嘅尖嗰度， 铰剪都 钝啲，钝佢几下， 大刀笃几下啦， 大刀笃几下啦。咁咧就你又摆绿豆落去，大约系摆十分之一个杯咁多， 十分之一个杯， 因为佢发大九倍啊嘛，咁啱啱有满，我呢个都摆多咗。 哦，咁你，所以佢有啲逼啊，佢 系啦，逼系好嘅，应该我讲吓。咁咧你就将佢倒水落去啦，咁佢会流晒噶嘛。咁所以咧，你初初嘅时候咧，你将佢摆落个大碗嗰度或者咩咧，就浸一浸水先，即系浸佢半日， 浸半日， 浸一晚或者半日咁。不过如果系33度天气咧，就唔好浸多个6个钟、4个钟，如果唔系会臭噶。 收到， 即系如果 即系而家呢天气就 OK 啦。 OK， 咁啊 浸半日或者浸通顶都得嘅。 系啦，咁啊，然后咧拎翻出嚟，啲水咪流晒咯。 系， 然后咧。喺上边咧就冚一块布仔啦，咩咩布手巾仔啊，咩纸巾啊，乜都得嘅咁然后咧就系， 但系湿咗水嘅， 湿咗就系喺上面淋水落嘅时候， 咁纸巾好似唔系咁好，布好似好啲咯， 布咯，你可以循环再用噶嘛。 但我想再问多你一次，头先你讲咧，你会淋水咧，系你摆咗啲十分一嘅嗰啲绿豆啦，跟住摆块纸巾先再淋水系咪啊？或者系嗰块布系淋喺块布上面嘅啊 ？OK， 好， 咁就即系等佢保持潤濕啦，其實冇啲快布都得噶，不過效果冇咁好嘅啫嘛。咁尤其是天氣乾燥咯，睇下咁咧，你每一日咧就係兩次左右，早晚啦就係咁啡啲水落去，咁啊 濕透啊定係點啊？ 唔使嘅，就咁淋少少水得噶。咁咧大概係講緊係5秒至10秒钟嘅功夫，所以你每一日咧只係付出10几秒嘅功夫嘅啫。 即係早晚各一次， 係啦，咁咧就得噶啦。 幾多日有收成啊？ 嗱，呢一個係3日，食得啦。 最好呢就四日五日。如果你多过五日呢佢长果头呢反为就硬了同埋营养会差咗嘅。 哦三四即係两三日咁样嘛。 大约呢你手指尾咁长。 手指尾咁长。 咁食就最好啦。 手指尾咁长。 咁长。係囉、哦。即係串领啦串 几。一串松啲 啦。係囉。咁就係最好营养、嗯、最好味道。 即係而家咁系最好营养㗎喇。 争啲。争啲。听朝啦今晚啦。攞呢个今晚请客嘅。 哦 咁啱啱好啦。咁好好味道㗎。一阵间你又试下啦。 咁嗰个绿色嘅壳食唔食㗎长哥、 可以食埋㗎食埋㗎。 可以食埋。 食埋佢呢就系、是、中医话呢绿豆壳呢就咩话有好多好多嘅宝啊咁、 哦、 样。 o、okay、 k 你开嚟试下。 好啊好啊。呢、這个长哥、发咗出嚟另一盒。 系。咁、你呢个系好简单因为唔使钱㗎嘛。你哋当然啦如果你买到有机绿豆又会好啲啦。咁、就平时我食呢就咁食啦但你啲人呢觉得有啲草青未食唔惯啊咖喱。咁、你落啲酱料落去囉嗱譬如落啲麻油啦譬如落啲醋啦嗱我鍾意用浙醋啦或者係山东咩陈醋啦、意大利黑醋啦。 好甜喎、 啊。就咁食都好甜啊、有甜味係咪呢个。咁、呢就另外呢你可以落啲嗱嗰次我哋未介绍过嗰种绿海带芽嘅捞埋佢咸咸地啦，咸咸地加埋呢个甜味咧、就唔使落酱料噶啦。 其实呢一种咧系，我谂可能未必好多人会觉得佢好好味，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醋青味嘅。其实佢系好醋青味， 好醋青味嘅咁咯。 嗱，唔系食一粒嘅，你一集摆入口里边嗰个位置会好澎湃。 咁你可以仲落其他嘅嘢嘅， 好澎湃。 嗱咁系咪好简单？ 真系好，但系几好味。 你需要个嗰、那个精神劳力好少 但换取好多 金钱好少买返嚟都买唔到咁靓。 如果我会搵一个大啲嘅盒囉等佢可以一撒多啲落去跟住呢我嚟生食又好做生食又好甚至会有啲朋友鍾意熱食嘅我嚟炒都 好。炒佢囉。 咁我都好明白。我插咗一句添我将个相片呢摆咗上网我哋个 Facebook 度。咁头先长哥讲嘅呢个即係发咗牙嘅牙刷杯咁个样系点嘅呢个布摆咗喺边嘅呢咁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喺搜寻引擎打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上去睇返长哥发咗牙嘅呢两个杯个样。 好快啲教你做蛋糕咁因为呢我有个好拍档呢前两个礼拜嚟过呢度嗰位呢今日生日咁呢我就长哥呢就即刻做个生日蛋糕。咁呢因为呢佢呢就有条件过佢就唔系好鍾意食果仁嘅佢个身体唔适合食咁多嘅。做一个小个人嘅蛋糕喎好大挑战啦以前我都教过㗎啦通常我用果仁㗎嘛咁呢我先做个底呢我就用红萝卜加椰枣 红萝卜 加 椰枣 咁得㗎啦。 喔呢、這个蛋糕就完成 了。 咁 係 咁呢就搵一个。 紅蘿蔔brand 咗佢。 係啦就搵一个搅拌机或者係用一个食物处理机 food processor, 就打到佢硬硬地似啲咁样。通常我哋呢就会用即係果仁啦譬如杏仁啦或者核桃啊嗰啲係好容易做嘅。呢、這个难度高因为佢唔用呢个嘛。咁你就铺咗喺底嗰度。咁上面呢就是做一个好似 cheesecake 好多人鍾意食㗎嘛。我呢个 cheesecake 係超简单嘅。就係、是、我昨日开咗五个椰青。咁呢就用五个椰青嘅肉啦就加少少椰子油。就係咁啦就将佢打咗佢。咁就变成一个係浆白色嘅浆咁样。咁然后就倒落个蛋糕模度擎咗佢。咁就变咗一个天白天使好靓嘅 Snow White 嘅蛋糕啦。 但佢会佢会擎得到嘅咩 喺冰格嗰度擎。 哦擺佢喺个 Visa, 睇个淨係擺喺个 Visa。 咁呢就应间我返去餐厅睇呢就会擎好咗啦。咁应间就可以出嚟。 要几耐要几耐 四个钟到啦。 四个钟到。 即係你揀再讲一次就係话你用緊嘅就红萝卜系咪呀红萝卜将嗰个红萝卜切咗之后跟住攞个嗰啲搅拌机要加椰枣嘅。 或者加无花果或者加提子干。 OK, 哇咁都几劲甜㗎喎。经典因为你有返同一比例㗎嘛。 咁嗰个头先我讲椰青肉嗰度呢我会加少少加甜剂。咁因为啲人鍾意食甜㗎嘛。其实 我 食就唔使㗎。 我觉得 椰青肉已经好吃。 但你讲緊啲椰青肉呢就将嗰啲椰青倒晒出嚟嗰啲水暂时摆开先。就挖晒佢啲肉出嚟。咁都要好几个先得㗎因为椰青肉唔到。用五个椰青肉。 我个六寸蛋糕喎。 六寸蛋糕。所以用咗五个椰青肉。跟住再讲多次仲加咗啲咩 椰子油。 椰子油。将佢又系要打嘅。係咪呀将佢打烂佢。跟住攞去雪。 冰格度雪，雪四五个钟，跟住攞翻出嚟咧，就有一个一大粒雪嘅时候咧，就用咗个蛋糕模吸咗个圆形啦，已经系。咁佢出到嚟，你系将佢架翻喺嗰个嘅蛋糕上面，即系你打咗嗰、那个。 我头先系淋落去嗰、那个、那个底嗰度啊嘛，搓咗个底啊嘛。 哦，即系话你个红萝卜同埋嗰个 做咗底， 已经系做咗之后，再将嗰个淋咗落去啦。 冇错啦， 佢两个唔会沟埋噶，两层唔会沟埋。 两层佢黐住喺度噶， 哦，佢唔会沟得到嘅。因为我担心佢会 唔会噶唔会噶 融咗埋， 唔会融咗，唔会噶唔会噶。 哦， 好靓噶啦， 系一齐雪，将两沟完之后两个一齐雪。 你成个蛋糕冇拱入去个冰格， 嗯，四个钟头，嗯，咁就出翻嚟就系一个蛋，咁面就冇乜特别嘢噶咯。 哦，咁我会做好多嘢嘅，你可以一啲人中意摆士多啤梨啦，摆蓝莓啦，我就摆啲玫瑰花瓣啦。 哦，即系装饰啊， 装饰啫， 睇咩人咯，系咪啊？睇佢中意女仔啲嘅，佢可能 花咯，系鲜花咯。 嗯 ，OK， 买啲牙刷， 系咪系咪好健康先？你睇呢个材料。 但我自己觉得，即系头先你教呢两个都好好。另外，我觉得发芽菜呢个咧，真系 OK， 唔错。大家即系不妨可以试下。同埋，因为我哋都好中意食芽菜噶嘛， 系咯， 尤其是炒嘅芽菜咧，做啲咩都中意落啲落去嘅。食粉面又中意，所以大家不妨考虑下，好嘛？好，多谢晒长哥，时间嚟到都差唔多咯。 下个礼拜同长哥再讲过啦。 OK。